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星期一又到了一剧之本的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这里。 Hello, 阿初 hello, 你好。 阿 初，我们呢就之前在我们一月第一集的时候就讲过啦，说我们今年呢要讲多些近代的现在上映的一些剧本啦，即或者我们会拿一些剧本是现代的来讲一下啦。今天呢这个正正就合晒我们河车啦， 是 就是奇23。 冇错冇错， 因为 啱啱由呢个剧场空间搬演，由张非凡编剧嘅呢个奇23，我哋啱啱都睇咗啦，系咪？ 系啦，咁啊呢个故事啊，我又觉得几精彩喎， 我都相当喜欢呢个戏啊，我系认真嘅，即系其实有阵时，特别系我哋自己行内都系咁讲，有阵时我哋会惊地嘅，走去睇戏咧。 即系依家嘅创作剧系嘛？ 有阵时我会咯，即系都系好多时系抱住一个哎呀，我要支持下啲朋友嘅心态去睇咁样，好老实嘅，我哋系咁样。 系啊。同埋或者嗰啲题材上面咧，好多都好喧闹啊，即系会喜剧为主啊，即系谂住依家可能大家都市人大压力啊，去笑下就算噶。啊，估唔到咧，今次呢个剧目咧就讲奇啊、奇道啊、讲战争，系一啲我觉得比较偏门嘅题材，但系又真系描绘人性，即系我哋之前成日都讲咧，剧本追求真实、追求爱嗰样嘢都冇甩过嘅。即系佢讲人性嗰样嘢都讲得几好，我好欣赏呢啲比较冷门啲嘅知识去入手咧，去了解人性咧。其实我中意睇呢啲添噶。今次呢一个戏啦，虽然我哋暂时都未讲故事大纲住，咁但系咧，总系有一啲角色咧，佢都冇咁熟习个环境嘅，令到我哋可以同佢贴近嘅。例如我哋上次阿凡达咁样啦，都系一个可能唔系咁熟悉阿凡达嗰个世界嘅人。亦都係可以好似我哋观众角度咁逐步逐步行入去呢个世界，令到我哋了解咗呢个世界，再用呢个世界的角度去睇多啲人性，都几得意。 你讲呢样嘢讲得几有趣嘅，因为呢剧本写得差嘅时候，通常呢啲角色就会极度突兀。就是典型嗰啲小明，我都認識咗你十年啦。係啊，諗翻十年前，跟住將個故仔講曬俾你聽，將所有嗰啲要交代嘅資料咧，就係交代咗出嚟。但係好嘅戲咧，通常呢啲咁嘅資料交代咧，係通過嗰個過程啊，我哋同劇中其中一啲主要嘅人物咧，係一齊去學習嗰樣嘢，了解嗰樣嘢。咁呢個係一個其實幾典型會出現嘅一個方法嚟嘅。其中一啲，我覺得係。做得最好嘅一啲例子咧，其中一套系 Inception， 而今次我哋睇呢个奇廿三咧，都有少少咁嘅状况嘅。个主角都系对嗰个成个环境都唔系好理解，而通过佢嘅行动咧，佢慢慢对呢样嘢有一个理解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阿初， 系 我哋都识咗咁耐啦。 吓， 我知道你好长戏噶啦。嗱，讲咗咁耐咧，我哋都未讲一啖戏肉啦。 我以为你想问我借钱添。 我哋都识咗咁耐啦，好唔好啊？呢一句好。多嘢包含咗，但其实可以系冇乜嘢咯。 冇错。 咁好啦，不如我哋而家即刻进入咧，我哋今日讲嘅剧目咧就系奇廿三啦。不如同我哋讲下个故事内容先啦。 啊，个古仔嘅内容系相当丰富噶，我亦都惊咧，我哋搞乱咗，所以我系专登联络个戏嘅编剧阿张飞凡。 佢喺度嘛？嚟咗未啊？ 好不幸，佢今日嚟唔到。咁但系咧，我就专登问佢攞咗个剧本，就希望可以立一立先至再细致讲咁样。因为我哋睇咗个演出啦，其实我自己好惊，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唔系一个剧评嘅节目， 系绝对。 我哋唔系睇完个戏然之后评个戏，我哋亦都想好。 着力系净系讲个剧本嘅、 嗯， 所以我专登好想问佢攞翻个剧本嘅原因就系话，我希望可以真真正正分得到边一啲系导演加落去嘅，边一啲系真系编剧写嘅。 好啦，咁我哋不如就直接讲下今次你睇咗呢个剧本同埋呢个剧目嘅内容系点啊？ 奇廿三呢个戏咧，我哋一开始就话啦，佢系一个关于围棋嘅故事啦。个戏一开始咧就系有一间日本嘅屋啦，有女仔应该系一个好似工人咁嘅角色啊，主要喺度做紧啲执拾啊、打扫咁样。咁、佢就有一个少少嘅，我哋见到有一个怪异嘅情况啦，就系佢前额秃头都好紧要，发线严重上移嘅，开始似我啦，即系发线严重上移， 系咯， 咁啊，但系咧佢就揾条布啦，咁就包住个头， 手巾仔 咁样啦，咁、就跟住继续工作。突然间喺呢个时候就有一个男仔嚟到，咁第一样嘢咧，呢个女工咧见到呢个男仔就话：，喂，你过嚟帮帮手，嗰度咧有个蜘蛛网啊，佢缠住咗一只蝉啊，你可唔可以咧帮我救翻嗰只蝉落嚟啊？咁、那、嗰个男仔哦好啊，咁佢又俾咗啲树枝佢，跟住佢话喂，但系咧你救一只蝉落嚟咧，你唔好整烂个蜘蛛网吓，点解唔整烂个蜘蛛网而要救翻只蝉啊？咁跟住话我惊啊嘛，嗱我谂住救翻只蝉，咁但系如果我救只蝉嘅时候整烂咗个蜘蛛网，咁只蜘蛛咪捉唔到嘢食，咁佢咪会死咯？咁喂你救翻只蝉咁。就本身只蜘蛛已经冇嘢食，咁你都已经搞着只蜘蛛噶啦，咁不如你唔好救佢咪得咯？哎，我唔知啊，总之你救佢先啦，咁样，咁就即系呢个女仔就有一个咁样嘅极度菩萨心肠啦，咁样。咁初咧，佢就系以为呢个男仔咧应该系嚟乞食嘅，因为原来日本当时系打紧仗，个个都冇钱食饭啊，咁样。咁佢喺救咗嗰只蝉之后咧，呢、這个女仔就系俾少少钱佢，对唔住啊，我冇嘢可以俾你食啊，我有少少钱，你加油啊，俾心机啊，你走啦咁啊。跟住佢话，我唔系嚟乞食噶。咁跟住喺呢个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啦。 系 呢、這个人一走出嚟咧，就发现话，哦，原来咧啱啱入嚟嘅呢个男仔咧，佢叫木谷实。 系。 原来是一个好有名的一个棋士啊，捉棋喺戏入边就讲佢当时系五段啦，咁啊围棋就分九段嘅，应该由一段一路上到最高就系九段，咁佢年纪轻轻就已经系五段啦。而当时日本最高嘅段数应该系得八段啫，咁呢度系一间棋社嚟噶嘛，咁就最高段数嘅就有两个八段，接待佢嘅咧就系一个。叫井上孝平嘅一个角色，就系、是、一个六段嘅骑士啦，就诶、哎、你终于都嚟到啦，点知咧佢讲佢个名出嚟木谷实咧，头先嗰个打扫嗰个工人咧，佢就话诶、我应该识呢个人喎，佢叫阿夏，原来呢个阿夏咧呢个工人啊，同呢个木谷实咧细个就系同乡嚟嘅，咁佢哋就应该系细细个一齐大嘅，咁佢细细个已经知道呢个人捉棋好叻噶啦，咁就啊你嚟咗咁就好啦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井上孝平咧就话俾佢知，你今日嚟到，你休息一下先啦。咁啊，听日开始我哋先会研究一局棋噶。咁但系嗰局棋咧已经摆咗喺个舞台上面噶啦。木谷实咧，佢一望盘棋，佢就讲话吓，有咩好研究啊？呢盘棋 唔使倾啦， 唔使倾啦，黑子必败，输硬啊！佢话佢一话黑子必败嘅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个人就走入嚟啦，就系、是、呢个松板石根。咁佢咧就听到呢个新嚟嘅小朋友木谷实咧就话黑子必败，咁啊叫佢嗱林你继续讲继续讲，我想听你讲咁样。点知咧井上孝平就即刻同佢讲，诶唔得，我哋话咗系听朝早等我哋全部23个骑士到齐晒，我哋先至再倾呢个棋局嘅，我哋而家唔倾呢样嘢。 系 咁啊，呢个木谷实就觉得好奇怪啦，吓点解咁大件事都有一盘棋啫，咁样同埋盘棋其实真系冇咩好倾，黑字输硬，做乜要倾啫？咁样咁慢慢咧喺佢哋言谈之间咧，就发现咧呢盘棋咧，原来佢哋都倾咗一段时间，因为喺呢一个木谷实嚟之前咧，佢哋得22个人，一路都争持不下，就系11-11。有啲人就话另外一边赢， 有啲话黑子赢，有啲话白子赢咁啦。 特别系咧，佢哋两个最高段数嘅八段嘅棋士咧。一个就话黑子赢，一个就话白子赢。 系 咁佢哋咧讲到好大件事咁样辗转咧，佢哋就知道咗一样好重要嘅。原来呢个松板石根咧，虽然佢唔系成日都捉棋，但系咧佢嚟亲咧，啲人都必定对佢恭恭敬敬。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其实系一个大将军嚟嘅。咁呢个大将军咧就系主宰紧而家日军攻打紧中国。嘅战况，佢就系其中一个最高司令嚟噶啦。 系 咁咧，辗转我哋知道就系呢局棋咧，其实系佢哋军方，特别系因为有松板石根呢一个将军啦，同埋日本嘅天皇啦，亦都系觉得呢啲棋士应该可以帮到佢哋用围棋嘅方法咧，作为一个战略啊。咁你就去理解个局势，然之后咧就将个局势咧摆成棋局，用呢个棋局咧就俾呢啲棋士咧就去试下捉。 從而咧得知道咧，佢哋應該下一步咧行軍顯將係應該點樣做法？ 呢啲好似係嗰個千代子夜晚行去同阿木谷實講噶嘛？ 係係係，冇錯。但係我哋輾轉就知道咗一樣咁嘅嘢啦，就係、是、因為呢個我覺得幾重要，要觀眾都知道嘅、所以咧佢哋就一路就喺度相持不下啦。喺呢個時候，成個棋社啊段數最高，亦都係被譽為係名人，即係話全日本暫時捉棋佢最叻噶啦。就係、 是、 本因坊受災，就入到嚟就係話哦，你覺得？冇得捉冇得傾咩咁樣，咁跟住佢哋就拗咗好耐，究竟話 OK， 如果而家我哋想真係定一個高下，咁咪捉囉，睇下邊個同邊個捉囉。 嗯， 咁就到最後竟然呢傾出嚟嘅就係話，不如咁啦，就由呢一個本因坊受災，即係話最高段數嘅呢個人，就對呢個新嚟嘅木谷實，由於呢一個木谷實呢就覺得黑子係輸硬 嘅、啊、 所以呢咁呢個本因坊受災呢就話，咁既然你覺得黑子係輸硬嘅話，咁好，我就執黑子，你就執白子，咁我睇下你贏唔贏到我啦。咁第一場就喺佢哋下咗第一著之後咧，就完咗噶啦。咁咧就係喺呢個時候臨尾咧，就係呢一個本因坊受災，就見到呢一個木谷實下棋咧，佢就問咗佢最後一條問題，就係、是、你覺得棋道係乜嘢啊？棋道即係棋嘅道係乜嘢？問咗呢個問題，咁第一場就完咗。咁好啦，咁去到第二场啦，即係第一场局棋未捉完就嚟到第二场啦。一嚟到就係阿夏，即係个戏一开始嗰个下人啦，佢就攞饭送嚟俾呢一个木谷实食。由于呢佢哋其实都系儿时嘅玩伴嚟嘛、所以就呢一个木谷实一路都话，哎，你唔好叫我做少爷啦，你即係我哋啲嘢一齐食啦，咁就见到佢哋两个感情好好 㗎。 咁辗转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啦，喺第一场佢都有出现嘅，就係、是、一个七段嘅女骑士。津岛千代子剧本入面啦，佢就係当时日本第一女骑士，就係捉棋捉得最叻㗎啦，女仔嚟讲。咁呢佢入到嚟呢就辗转话俾佢听，其实就即係我头先讲样嘢呢，就係原来佢哋一路讲緊呢局棋呢，就係同当时日本同中国嘅战况係有关嘅、一路呢就係皇军就係希望利用，即係唔係利用嘅，係希望啲棋士可以帮到佢哋以棋局嚟分析战况。而嗰局棋咧，白棋咧就係、是、日本嚟嘅，黑棋咧就係、是、中国嚟嘅，就係、是、南京嘅战况。如果嗰局棋白棋係赢嘅话咧，咁日军就会大举攻打南京噶啦、但係咧就係、是、一路咧就係、是、因为佢哋棋社咧一路都未定夺到究竟呢局棋係白棋赢定黑棋赢。咁亦都係之前咧佢哋捉嗰局棋咧其实係捉完咗嘅。 个 答案係咩咧？答案竟然是打和、 嗯、 因为本因坊受灾呢就是他的棋艺就高超啦，就在几子棋之下呢就突然间扭转了个战况，到最后竟然是打和。咁一路呢就係、是、之前啦阿夏一路安慰佢啦，就係、是、话、哎、其实你都好叻㗎啦，你竟然可以同本因坊受灾打和。但係木谷实自己就深明一个道理，就係话嗰局棋表面上係白子係赢硬，到最后竟然打和，佢同输根本係冇分别。咁呢一个津岛千代子就陈明咗个利弊之后，佢就发现嗱，而家你就係第23个人，你话呢一局棋赢定係输呢，我哋真係开会嘅时候你就会真係扭转晒所有嘢㗎啦。 嗯， 咁佢讲完呢样嘢之后呢，突然间就有另外一个角色，亦都係好重要一个角色，就係、是、当时佢哋喺度捉緊个局棋之前呢，佢都喺度嘅，就係、是、赖月平一郎，就係喺个戏入面另外一个八段嘅骑士。咁呢个八段嘅骑士呢，一路呢都系同呢一个本因坊受灾呢就喺度争緊系日本第一呢一个称号嘅。而由于佢觉得白棋系冇可能会输嘅、那个表面。所以佢就知道呢一个女骑士走嚟喺度说服唔系说服嘅，即系佢系将个情况讲俾呢个木谷实知。 嗯。 就话俾佢听，其实你到最后觉得呢一局棋系赢定系输嘅话呢，影响嘅唔系一局棋，系一个战争。而嗰个战争系影响几十万人甚至系几百万人嘅生命，所以佢就突然间发觉，哇！我捉局棋啫，大佬咁大件事啊，咁佢就好大压力。 我谂住你研究棋道嘅啫。 系啦，佢话我净系谂住捉棋啫，佢唔好搞我啦，咁样。 几多人命喺我手？ 但系呢个赖月平一郎咧走入嚟咧，就话俾佢听就系、是，咦？你唔好喺度骚扰而家佢系有票嘅，佢有分投票嘅，你唔好骚扰佢，你唔好咁样喺度好似动之以情。 即系就话千代子啦。 系啦，就话千代子，你唔应该咁做嘅。咁就完咗呢一场啦。咁好啦，突然间半夜 嗰个将军咧，头先我哋讲过有一个将军噶嘛，就 系 阿松板石根，就突然间漏夜就冲嚟呢个棋社度，叫醒晒所有仲喺棋社入边嘅人，就话由于个系啦，由于个军情有变，我哋一定要尽快就决定呢一局棋究竟系赢定系输。 系。 如果是白色棋是赢我们就打了。跟住他们的人就说哇有没有搞错，明明说听朝先倾的嘛，现在半夜就走来说 urgent 的嘛。那你摆明就是趁现在这个人少这样想快刀斩乱麻然后搞过去的啫。那大部分人就说不落这盘棋啦。那一路以来呢井上孝平其实他都好像中立的嘛，但是老实讲他看局棋他都是觉得是白棋赢的。他说我只是看棋理啫，我不看其他嘢，我只不过是顺住即是一个围棋的道理去看，我就觉得白棋会赢。到最后他们是相持难下，亦都系一半一半，究竟系赢定系输都唔知。到最后逼使到一个咩嘅情况出现呢，就系本因方受灾呢就要同赖月平一郎，即系两个八段捉呢一盘棋啦。 系 本因方受灾就系捉黑子，就系大家都认为佢好有机会输㗎啦。咁但系个赖月平一郎就执白子，咁嗰个将军就话好啦，咁你两个都八段，今次边一个赢咗，咁我哋就知道嗰场仗应该点打啦。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呢，呢、这个本因方受灾呢就提出咗一样嘢，就係话为咗要讲得清楚呢局棋个严重性啊，所以呢个本因方受灾呢佢就係话我而家捉呢局棋，如果我输嘅话我会切腹。佢係有一个咁大嘅决心啊，就係佢话佢会切腹。咁好似听落去就好似佢想令到局棋唔捉咁样，但係佢话唔系。第一佢有一个赢硬嘅决心。 是 第二佢就係话我而家背负緊嘅系我呢个局棋如果输咗嘅话系呢一场战争会导致几多生灵涂炭，所以佢话佢冇一个咁样嘅觉悟啊，系唔适宜捉呢局棋，所以佢就话如果我输嘅话我就切腹。咁赖月平一郎咧到最后咧亦都系话如果我输嘅话就切腹，咁两个人就以死相搏，就系捉呢局棋， 赌命啦，真系 系啦，赌命啦。咁亦都系开始捉呢局棋之后咧，咁就完咗个棋局噶啦。呢、这个就系啱啱喺成个戏我哋去睇就系、是、有一个 intermission 嘅，就系好似两幕咁啦。就喺呢一个第一幕嘅完结，就系佢哋捉完咗呢局棋。因为我头先话我哋净系见到佢开始捉呢局棋，跟住完咗噶嘛。跟住再着翻灯咧，就已经系见到赖月平一郎咧系准备切腹啦。即系言下之意就系话咧，呢、这个赖月平一郎系输咗呢局棋噶啦。喺呢一度咧，我想加一个注脚。由于咧，我哋就有问到呢个编剧攞咗个剧本翻嚟，所以呢度有一个小小嘅注脚咧，我想讲翻俾听众同埋有睇到个演出嘅观众知道嘅。喺个剧本度咧，呢一场戏嘅最尾咧，就系讲本因方受灾咧，同个将军讲咗一句说话，佢就系话：如果胜负已分，而我佢哋两个人输咗嗰个人食言唔切腹嘅话咧，就请将军你挥刀杀咗佢。咁佢就讲咗咁嘅说话，而呢个大座咧就系同意话好，我就会咁做。咁然之后咧就熄灯。然之后呢喺个剧本上面呢就有个 stage direction 就话停咗一停，然之后舞台上面传来一声惨叫，就完咗呢一场㗎啦、 哦。即係冇话边个惨叫嘅。 冇话边个惨叫嘅亦都唔知道系咩事嘅。咁但係我哋睇个演出就按照头先讲个版本呢，就系、是、有一场戏就系我哋见到赖月平一郎呢切腹嘅。就系、是、多咗一场咁样少少嘅戏喺个剧本上面系冇嘅。而呢一个位之后呢就系、是、中场休息啦。 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剧之本嘅时间啊！我 Winky 赖慧玲继续喺度，要问一下初咧，黄晓初讲翻我哋今日嘅剧目就系棋23啦。啱啱咧，我哋就讲咗上半场啦，即系叫做第一幕啦。依家咧就正式进入第二幕啦。 好啦，我哋主要系讲个剧本啦。咁、那个剧本就系讲话，之前嗰场有惨叫一声，我哋就唔知道边一个人死咗嘅。咁嚟到呢一场一开嘅时候就系咩咧？就系、是、有一个叫赖月秀一。咁有一个后生啲嘅小朋友就喺度吊唁緊啦。咁啊亦都因为同场呢呢个本因方受灾就喺度嘅。所以我哋都几可以肯定呢就係死咗嘅第一就唔係本因方受灾啦。就係原来呢一个后生仔呢就係赖月秀一，就係赖月平一郎个仔。即係话头先嗰个八段嘅棋士就死咗啦。咁呢个仔呢就一路都唔係真係好关心嗰局棋。反而佢问咗个问题，就系、是、问本因方受灾，佢就系话佢爸爸喺死之前系唔系已经为日本嘅呢一场战争 付出咗啦。 嗯， 咁本因方受灾嘅答案咧就系答佢系冇错，同埋咧佢系一个好嘅骑士，佢捉棋捉得好叻，亦都咁就呢个仔咧就好开心咁样就话，咁我知道我爸爸原来系有为到我哋日本嘅军方咧系付出过咧，咁我哋所有人都为佢自豪。咁、跟住咧就辗转就讲佢就当个兵去咗打仗嘅。 系 咁好啦，咁呢一个木谷实。当时亦都在场，之后木谷实同呢一个本因方受灾就出咗门口，两个喺度倾啦。木谷实就问本因方就点解你咁样同佢个仔讲咧？咁、本因方就答佢，佢系想听呢啲嘢啫嘛。你点解要讲其他嘢俾佢听？佢就系想听呢啲嘢啫嘛。咁所以佢就咁样讲，而本因方咧亦都话俾佢听，佢究竟系点样赢呢一局棋啊？同埋提出咗有一个人叫吴清源。 嗯， 呢个人咧就系一个中国人嚟嘅，佢曾经喺几年前咧就嚟过日本，同佢对弈过一次，就 系 当日咧佢系输咗两目。当时咧，本因方受灾系日本名人啦，佢就系最高段数最好嘅棋士，而吴清源只系一个即系咁，当然都系惊传啦佢个名，因为当时就系佢哋日本人见到呢个吴清源嘅棋谱，即系佢哋捉过啲棋嘅，佢哋有记录低佢哋啲棋系点捉嘅，辗转就邀请咗佢过嚟日本就系、捉呢盘棋，咁啊卒之本因方系输咗嘅呢个棋，咁佢就讲俾呢个木谷实知当日嗰局棋究竟佢系点样输俾吴清源，简单嚟讲咧佢就。讲咗一个概念就系话，佢哋日本人捉围棋当时咧，佢哋一个基本嘅战略咧就系由角落头出发，就希望可以占据到一啲领地咁样去出发。但系咧，吴清源嘅棋法咧，佢系每一着都系顾全成个大局，到最后咧，佢嗰条棋咧。当日佢同吴清源咧，只系几着棋咧，就俾吴清源系完全打垮咗，到最后系输咗两目嘅。咁、而到呢个时候咧。即系讲紧之前佢同另外一个赖月平一郎对战嘅时候咧，佢就系用咗吴清源嘅方法，佢用嘅方法嚟捉呢局棋，到最后咧就系反败为胜，就系、令到赖月平一郎系输咗嘅。 系， 因为成个戏入边咧，之前有好多位都系讲紧，喂，日本人打中国人好合理啊，我哋日本嘅民族咁优秀，中国人系啲咩啫？就系嗰啲好似猪咁样，好似狗咁样嘅人，所以佢就话日本人应该系攻打佢哋啦。 系啊。 但系喺呢个时候，本因方受灾就系话，唔系所有中国人都系差嘅，即系起码佢遇过一个咁样嘅人。你谂下，我哋而家睇个局棋，话白子系必胜，但系如果你遇到一个吴清源嘅话，就可以反败为胜噶啦。你都唔知道人哋执咩棋，你都唔知系边个人落紧棋对方，所以佢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不论系即系佢觉得唔想生灵涂炭，唔想打仗，亦都系因为可以有人系真系可以扭转呢个败局噶。只要唔打，就大家都赢，因为唔会有人死啊嘛。所以佢就一路都有少少反战嘅。咁就系咁样就讲咗俾木谷实知。咁所以木谷实咧就知道，哇，原来系中国系有啲咁样嘅人、咁所以佢就唔再咁咧就随便好轻视嗰一局棋啦。佢都知道原来系有咁样嘅方法嚟捉棋咯。好啦，咁好快嚟到第五场咯。 系， 咁第五场咧就系、我哋一直以嚟咁多场咧，第一场系冇呢一个木谷实嘅，木谷实系冇出现到嘅。咁就系一场戏就系呢一个井上孝平。就是其中有六段嘅棋士啦，同埋一个七段嘅头先嗰个话日本第一嘅女棋士一个津岛千代子，就 系 两个人嘅一个古仔嚟嘅。咁辗转咧言语间，我哋就发现原来呢个井上孝平一路都系中意呢个千代子嘅、但系由于呢个千代子系七段，佢系六段啦，咁就因为个棋力上面有啲嘅分别啦，亦都有少少自卑啦，再加埋呢个津岛千代子系出生名门啦，所以佢就一路都系冇办法得到佢嘅青睐，就冇办法同佢即系可以话相爱啦。咁辗转佢亦都讲咗一个问题，就系呢一个井上孝平咧，就系话原来呢个津岛千代子喺心入边一路都有一个人，而呢个人系边个咧？就系吴清源啦，就系、上一场提到嘅一个中国嘅骑士。佢话呢个中国嘅骑士离开咗咁多年之后咧，佢一路都念念不忘呢个骑士，所以就佢哋两个冇办法就喺埋一齐啦。亦都某程度上系因为咁咧，呢个津岛千代子咧就一路都系唔想攻打中国，因为你唔知道打仗。 会唔会吴清源死咗噶嘛？即系有少少咁样嘅讲法啦，即系冇好清楚咁讲嘅，但系亦都佢有一个少少咁样嘅。 即系对中国人就多咗种怜悯啦，好似 对中国人系啦，又多咗个咁嘅感情啦。咁、 嗯、 到最后亦都系见到佢系仲挂住吴清源嘅，咁就完咗呢一场戏就系第五场啦。咁啊，第六场就系木谷实啊翻出嚟啦，就同呢个夏咧，即系嗰个夏人咧就喺埋一齐。咁呢个木谷实咧就喺山上面咧就执咗一啲葵子啊，应该系就系话咧可以。帮到脱发嘅问题就系一啲药嚟，咁佢就慢慢就诱导一下咧，就讲翻喂究竟点解会咁啦？咁下就讲咗个故仔出嚟，就系话咧原来佢之前咧身边就有一个佢其实去倾慕嘅一个大哥哥啦，咁啊同埋咧就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嘅，就叫做阿三咁样嘅，咁佢就话咧就系有一晚咧佢俾人强奸咗。咁但係由於呢係夜晚啦黑媽媽根本佢冇辦法知道係邊個㗎，但係佢就覺得係呢個阿三。嗯、然之后呢个阿三呢同佢一个大哥哥呢都离开咗㗎，亦都係过咗一排之后呢佢嗰个大哥哥呢係唔知点解喺河入面死咗㗎。咁呢个夏呢佢认为呢就係第一就係、是、阿三呢强奸咗呢个中国人。第二就係应该係呢个阿三呢害死埋呢个大哥哥，就係拱咗佢落河浸死咗佢㗎。 嗯。 但係其实呢一路呢呢个阿夏呢都系冇办法证明。咁所以呢个木谷实就一路问佢究竟你系咪肯定啊？其实佢唔肯定啊。呢、這个时候咧，木谷实咧就发现唔知点解咧，呢、這个阿夏，我哋由一开始见到佢喺个蜘蛛网度救只线，一个咁善良嘅人，唔知点解一提到中国人咧，就突然间话啲中国人全部都系猪，应该死咁、 嗯、 样嘅。 嗯， 咁就仲有佢又攞咗只好好笑嘅，因为佢哋捉棋啊嘛。佢话啊，不如我哋唔好捉围棋，我哋捉一只战棋啊。就话嗱，呢啲就系、是、我哋嘅军队，呢就系你嘅军队。嗱，中间咧仲有呢啲咧，就系、是、中国嘅奴隶嚟嘅，佢哋就好负责踩地雷啊，同埋孭啲士兵过河嘅咁样。咁就有个咁嘅战棋啦，咁样咁亦都系令到木谷实就见到，即系战争，即系点样影响呢啲人，同埋身边有好多嘅日本人咧，都系极度愤恨中国人嘅。 嗯， 咁啊，去到呢一场嘅最尾咧，剧本上面就写咧，就系、是、到最后头先咧讲过呢个赖月平一郎嗰个仔赖月秀一咧，又出翻嚟啦。佢就系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爸爸，你终于都报国啦！我而家咧就为咗国家咧，为咗呢一个成个大东亚嘅共存共荣咧，我就要去个战场度啦。咁佢就为咗赖月家就即刻就上咗战场，就系讲佢就做咗个士兵去咗打仗啦。咁嚟到第七场啦，就系呢个本因坊受灾就同呢一个松坂石根真系嗰个将军咧两个人嘅一场戏。松坂石根就一路喺度讲啊，死咗嘅赖月平一郎都系一个好好嘅骑士嚟噶，点点点咁样啦。咁佢亦都系真心嘅。咁但系到最后佢就讲咗一个问题出嚟，就系话而家呢一局棋一路都。如果我哋僵持不下嘅话咧，咁军方就完全系举棋不定，就完全唔知点算。所以咧，只要我哋系定夺到呢一盘棋，白棋系有赢嘅把握，我哋就会即刻出兵噶啦。咁但系咧，呢局棋一日唔决定嘅话咧，天王就唔敢随便喐噶。所以咧，呢个将军就谂到一着啊，喺个剧本入边就系咁样谂到一着，就系话如果坚持呢局棋，黑棋可以赢嘅人系唔再存在啦。咁嘅话，咁呢个棋白棋咪会赢咯，咁佢哋咪可以打咯。所以如果佢杀死本因坊受灾嘅话咧，咁嘅话佢哋就可以去打仗。咁本因坊受灾亦都系深明大义啊，佢就系话咁冇办法啦。既然你都已经决定咗啦，咁你就杀咗啦，杀咗我你咪可以去打仗咯。又佢之前嗰场戏已经有必死嘅决心啦，佢如果系输咗佢都会死噶嘛。到最后咧，呢、這个松坂石根嘅描述都几有趣嘅，就系讲话呢场仗打完之后，佢都会切腹以祭，即系两位死咗嘅前辈嘅。咁就喺佢哋讲到呢件事最重要嘅地方咧，突然间木谷实就冲出嚟，就系话：，诶、哎，我谂到啦，我谂到方法点样咧？呢、這个白棋咧系一定会赢噶啦。咁呢个松坂石根就即刻话：，喂，你唔好啲拖延时间喎，你系咪真系得噶？咁样呢、這个木谷实就话：，咁好啊。我同赖月军一样，我都系立军令状，咁就完咗呢一场戏啦。即系话，如果佢输咗呢盘棋嘅话咧，佢系会死啊。 系， 咁好啦，跟住去到第八场，第八场咧就系呢个木谷实同埋阿夏又再走翻出嚟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呢个木谷实咧就俾咗一份礼物呢个阿夏，就俾咗个盒佢，就叫佢话诶等我捉完呢盘棋之后，你先至打开佢啦咁样。咁木谷实送咗呢个礼物俾阿夏啦，阿夏咧就话啊木谷实你可唔可以将你条腰带留俾我作为一个纪念啊？好似觉得佢已经系死硬咁样，因为抵啦，因为佢要对住嘅系本因坊啦，大佬你点会可以捉得赢本因坊啫？一路都觉得系冇可能啦。咁呢个木谷实咧就讲咗一个佢细个嘅古仔出嚟，佢作为佢细个咧就系一事无成。 读书又唔叻，乜嘢都唔叻。唯一有一日喺街度咧，就系因为之前提咗个故仔嘅，就系呢个阿夏最记得细个嘅时候一件事就系咩咧？就系有个人喺街度捉彩旗啊，就系话，诶边个可以赢到佢就可以赢啲米酒噶啦咁样。咁啊，因为佢哋冇嘢食啦，又都穷啦，咁所以佢一听到咧，佢就即刻去同人哋捉。咁佢就捉赢咗，系攞咗三包米酒噶，即系我相信老细包嘅，其实即系攞咗三包米酒。咁佢就系咁样开始捉棋嘅。但系阿夏就问佢话：你嗰阵时捉棋已经好叻？佢话。唔系啊，我唔识噶，只不过我一听到话有得捉棋赢咗就可以有米喎，咁佢就走去捉啦。同埋佢唔知点解对住个棋盘，佢一望住佢就好似明白晒咁样，然之后佢觉得自己会赢，跟住就去捉啦咁样。同埋佢系唔知道原来输咗系要俾钱嘅，好彩佢系赢嘅咁样。 好彩佢唔 系啦，好彩唔知啦，冇压力嘅，就系咁样佢就赢咗。自此佢就开始一路喺度捉棋啦。咁咪就即系棋呢样嘢对佢嚟讲系一个好重要一样嘢嚟嘅。总之到最后啦，就系佢哋嘅食物咧就本。阿夏就系攞啲食物入嚟俾佢食噶嘛，咁就系将嗰个食物分咗俾阿夏同埋木工实两个人两份食，就系话即系其实佢哋唔应该有高低之分嘅，到最后就系咁样完咗呢场戏，就正式去到即系戏玉啦，就真系捉最尾嘅呢一局棋啦，木工实就要对住本因方受灾啦，咁真系捉呢局棋嘅时候咧，本因方其实问佢啊，你觉得棋道系啲咩？咁呢个木谷实就慢慢开始将佢喺呢一个过程入边佢所谂嘅嘢，佢想。所見到嘅佢慢慢講翻出嚟，佢就係話呢一局棋咧，其實吳清源嘅捉棋嘅方法會贏，係因為佢顧全一個大局嘛。而佢亦都參透咗一樣嘢，佢就係話，即其實如果中國人係有問題嘅話，到最後佢都會自己滅亡噶啦，我哋唔需要打佢噶。其實根本就唔係一個贏輸嘅問題，佢幾時真係？顿悟参透呢样嘢咧，就系佢剃晒自己啲头发。之前咧，佢送俾阿夏，其实嗰个盒咧就系佢自己啲头发嚟。咁其实阿夏都知啊，就系佢送咗一样咁嘅嘢俾佢。咁佢就有一个咁嘅决心，因为佢知道如果自己真系输咗啊，佢都会死啦。但系佢就系发现根本就唔系啊，你赢我赢你一个咁嘅游戏嚟嘅。佢就系明白咗上善若水啊嘛，喺个剧本入边讲话上善若水，你处世唔系要大家互相攻击啊嘛，捉棋亦都唔系一样咁嘅嘢啊嘛。咁佢亦都讲话我哋系。讲棋嘅啫，呢局棋系同战争系无关嘅。咁啊，好不幸地咧，真系捉到最后咧，呢局棋表面上咧系真系木谷实系赢咗嘅。 系， 但系本因方受灾就系话，其实佢一路都有一着系冇摆露出嚟。但系本因方就知道，如果佢赢咗嘅话，咁呢个木谷实就会死啦。所以本因方一路都唔肯下呢一手棋。咁到最后就逼使到咧，本因方就系话：嗱，你清楚睇住啦，我最后下呢一手棋，佢希望佢自己死咗之后咧，木谷实可以。好好地咁继续发展，佢咁后生已经捉得咁好，咁希望佢可以茁壮咁样成长啦。到最后佢就系净系俾佢睇咗嗰一着棋系点样落，就冇真系落到。而到最后本因方亦都死咗，咁就完结咗啦。到最后个剧本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字幕嘅。咁就喺个剧本入面亦都写呢啲字幕嘅，就係讲话1937年咁日本就攻打南京啦。1939年呢就木谷实就同吴清源就係真係两个人有捉到棋嘅。1945年原子弹炸广岛，日本就投降啦。到最后呢就係出咗木谷实嘅生卒年份，就係1909年去到1975年，因为史实真係有木谷实呢个人嘅。到最后有一场戏就係呢个吴清源。入嚟就同木谷实就两个坐低准备捉棋，而成个戏亦都系咁样完咗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哋咧就讲完成个戏啦，阿初咁啊，我哋试下讨论下呢一个嘅剧本啦。 第一样嘢我谂咧，嗱你有睇啦，我相信亦都照顾咗啲有睇到嘅观众先。 系啊，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观剧嘅时候嗰个过程系点。嗱，都系强调啦，唔系剧评嚟啊，系真系讲紧起承转合嗰个古仔点样发展嘅。Act One 其实系好好噶，喺中场休息之前咧，就讲哇嗰局棋原来关系到中日大战，然后嗰局棋咧就系讲紧有人以死相搏， 系 嘛嗰局棋系一路系关系到呢个中日嘅战争，咁所以就好紧张啊，一路系越嚟越紧张，越嚟越紧凑。喺起承转合嘅角度嚟讲，起咗件事，我哋知道而家局棋系讲紧乜嘢啦，嗰个主要事件系咩啦？系嗰局棋系关于中日战争，然之后一路就系越打就越激烈，第一场就系由木谷实对住呢一个本因方，本因方赢好。 好合理啊。到最后就是由本因坊对住赖月平一郎嗰一场戏，到最后是有人输咗。即係一定有人輸㗎啦，咁、 啊、 但係我哋唔知係邊個輸嘅，喺個劇本度。 即係中場休息之前， 中場休息之前，咁、但係我哋去睇嘅演出嘅時候咧，嗰、那個位係導演嘅決定，就係、是、我哋見到係賴月平一郎輸咗，佢要切腹嘅。係 啊， 我先唔討論呢一個導演嘅處理好定係唔好，由個戲開始去到呢一局棋咧，都係相當緊湊 的，好精彩。 我覺得你如果單論起承轉合，如果大家頭先你聽我講個故仔，你都相信大部分嘅聽眾聽落都會感受到嗰個戲嚟到呢度有幾咁緊湊，同埋有幾咁緊張。 係 嗰、那個戲嘅起承。是做得好好的。嗱、当然啦，我哋喺未定义成个戏嗰个最重要嗰个事件，我哋好难讲嗰个转系咩，但系最起码基本嘅戏剧冲突同埋嗰个戏嘅紧张已经令到我哋系相当之着迷啦。 一直都发生紧啦，喺成个 呢个喺第一幕，如果单论剧本咧，我觉得系大部分嘢都系相当之好嘅。咁好啦。去到第二幕咧，就開始有啲其他嘅枝節出現，特別係關係到第一就係、是、井上孝平同埋呢一個津島千代子，即係有一個少少嘅感情瓜葛。佢哋又講翻佢哋啊，原來呢一個津島千代子啊，一路都掛住呢個吳清源啦咁樣。跟住咧，亦都咧係有一啲嘅筆墨咧，就係描述呢一個阿夏。佢點樣有呢一個禿頭嘅煩惱，同埋佢認為係俾一個中國人強姦咗，所以佢一路都好痛恨中國人。同埋輾轉賴月平一郎嗰個仔賴月秀一咧，亦都係同大部分當時嘅日本人都一樣，都係好想就去打仗，同埋係為皇軍出力就可以打贏中國。 死都冇所謂嘅。 呢度有幾條線都係喺度慢慢咧，就係 build up。就是日本人對中國人嗰個睇法，同埋點解佢哋唔中意中國人，又或者係有局部嘅人佢哋好同情中國人啦，亦都提出咗吳清源呢個角色啦。呢唔係一個角色嘅呢個人物咧，因為呢個戲入面其實係淨係最後出嚟捉嗰盤棋坐低之前出現過嘅啫。 係 OK， 咁呢幾場戲咧，其實我自己喺個起承轉合上嚟講咧，我覺得呢度有啲 distract 咗、sidetrack 咗 嘅。嗱，咁呢個我就一直都想問啦，即係可能我哋比較少啲討論嘅成呢一個部分啦。咁其實我哋要知道咗個起，先至知呢個成關唔關事喎。 唔係嗱，我呢度諗咧，大部分觀眾喺睇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嗰件事係幾簡單直接嘅，因為我哋好難睇完曬成句先諗翻啊呢場戲有冇用，嗰場戲有冇用噶嘛。但係你諗下，我唔知道其他觀眾個感覺係點，但係我作為一個觀眾，我喺個觀眾席度咧，我睇場戲嘅時候，由一開始嗰一局棋究竟係點樣關係到中日戰爭，而到呢個木谷實發現原來係咁大件事，都有人以死相搏。 係。 第一是争个头衔，第二是为了日本，亦都有人是为了中国，或者为了不想令到生灵涂炭。那件事是放到很大的。 是啊。 即这个放大不是一个即是过分地戏剧化它。我觉得是。 即是那个重要性来的。 是个戏的重要性，亦都是编剧在一开始拿这个题材去写的时候，它就是见到这件事是好东西来的。 是啊。 即是哇好像是讲棋，但是原来是讲即係國家大事，講緊打仗，講緊生命，咁係一個好好嘅題材嚟嘅。咁但係去到 Act Two 一開呢幾場嘅時候咧，我作為觀眾咧，我就開始，咦？點解花咗咁多枝節去講日本人點樣睇中國人？又或者去講，起碼我哋見到阿夏啦，同埋賴月平一郎啦，又或者係松板石根啦，即係嗰個將軍啦，呢幾個人啊，點解佢會咁想嗰局白棋贏啊？因为有啲人系为咗棋，有啲人系为咗投降，有啲人系为咗打仗，又或者系阿夏佢一路都系对中国人唔知点解有个咁大嘅愤恨，而其实喺个剧本入边亦都系讲佢根本就唔知道强奸佢嗰个系唔系嗰个中国人阿三嚟嘅。咁呢一度咧就系编剧用咗好多嘅章节咧去描绘唔同嘅日本人对中国人嘅睇法啊。 系啊， 而亦都头先咧，如果大家心水清嘅时候咧，听我去。讲个故事的时候，你记得我有一场戏，我是专登讲，就是说这一场是第一场，亦都是应该是整个剧本唯一一场是没有木谷实的。 嗯， 就是井上孝平和津岛千代子那一段情，那度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有少少的败笔的。即个败笔就是将嗰个主要嘅古仔咧，系 distract 咗、sidetrack 咗去。佢因为太想讲吴清源呢个人，太想讲津岛千代子点样睇中国人，可能啦，编剧亦都系想 等我哋見到哦，唔係所有日本人咧都係覺得中國人全部都係豬嚟嘅，即係佢有少少咁樣嘅諗法啦，可能係我唔肯定嘅咯，有機會可以同佢傾下。但係佢喺呢度俾咗一個少少唔同嘅 perspective 出嚟，令到我哋見到除咗係呢一個井上孝平同呢一個津島千代子嗰一段情嗰一個咁樣嘅少少嘅三角關係之外咧，亦都係俾我哋見多咗日本人對中國人嗰個 general 嘅睇法，係有一啲日本人係覺得中國人係 OK 嘅，冇問題嘅， 係啊， 咁但系呢样嘢咧，确确实实系可能系令到我哋喺睇嘢嘅时候，令到我哋了解多咗日本人点样睇中国人啦。但系对于成个系嗰个主要冲突咧，系冇一个好重要嘅推进或者帮助。 咁我就真系要问啦，成个戏嘅主要冲突系咩啊？ 你呢个问题问得相当有质素啊， 系嘛？我好中意抛个波俾你。 我哋睇翻成个戏，其实嗱个主角我谂嚟到呢度唔需要卖关子啦，那个主角就一定 是我估啊估木谷实系 啊，好好叻啊，你啱咗啊，好威啊！ 我每次都要试下估下睇下自己有冇进步啊嘛。 但系呢一个木谷实呢一个小朋友嗱，第一咧又好似我哋喺节目一开始讲话，好似 Inception 咁样，佢一开始佢唔知道发生咩事，佢慢慢了解发生咩事，亦都系一个比较低段数嘅一个歧视，佢慢慢去学习呢样嘢嘅时候，那个过程咧。是帮我哋理解成个戏嘅，但系呢一个戏就系由佢觉得一个棋白纸赢硬，到佢发现白纸唔系赢硬，即系黑棋原来系有啲咁样嘅嘢嘅，有啲咁样嘅方法嘅。佢发现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亦都发现咗原来捉棋唔系得一个方法嘅，即系有其他嘅方法我哋唔知道。到最后佢悟出咗一样嘢，就系根本原来成个棋到最后就唔系赢输啊嘛，到最后佢悟出咗呢样嘢啊嘛。 所以咧我就会问啦。咁究竟个主要冲突系真系好简单直接地系我哋本身个主要冲突系想揾黑棋白棋边样赢啊？定系其实我哋要去参透棋道咧？我唔知边样先至系作为一条主线，我哋应该去追咯。 嗱，呢个问题系相当有质素嘅，因为 我真系去谂过， 我知啊，因为系好难好难答，而每个人嘅答案都可以有少少唔同。但系喺而家，因为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因为我系我啦，我必须要即系以我自己本人嘅立场去答呢一条题目。咁啊，唔系绝对嘅正确，只不过系同大家分享啊。咁啊，睇下大家点样睇啦。嗱，我个睇法就系、嗱，主角咧，我谂大家都好似头先咁讲，你唔会同我拗啦，一定系木谷实噶啦。 我都答啱咗。但 系木谷实。这个故仔究竟它的重点是什么？如果大家心水清的话，你会记得呢，在个剧本里面呢，由第一场最尾那句对白就是 你的祈祷是什么，到最后一场亦都是问回同一个问题，你的祈祷是什么。而在这个位置，木谷实是答了一个答案出来，就是第一他讲了，就是说我请将军第一件事留意的就是我们今天是讲棋，棋是跟战争是没有关的。但是在他讲棋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道理出来。有趣的是这个剧本到最后，如果由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木谷实作为一个棋士，他一开始就是我好喜欢捉棋，我好喜欢捉棋。他由棋捉棋这样东西慢慢悟到人生，慢慢悟到人性。 是。 那这个就是整个最主要的冲突。那个冲突是什么？就是木谷实怎样看棋，他和棋的关系。比较 philosophical 的。因为一开始他来就是、我来到这里真的开心了，我可以学到棋。但是他由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捉棋，发现他的棋是跟战争拉上了关系。但是到最后他可以摒弃，他被迫要将棋和战争拉上关系。而他悟到人性嘛，而他悟到天道嘛，可以说。 是 啊，就是剧本里面他都有讲，他说棋道是什么？棋道是天道。就是他发现这个世界，即系你谂下，啲蝉七日之后就会死噶啦。你救佢，佢又系会死；你唔救佢嘅话，佢都系会死。你如果救咗佢嘅话，嗰只蜘蛛又会死。咁点解你唔有天道，即系自己去作为呢？咁呢个就系成个系最主要嗰条脉络啦。嗱，以呢样嘢作为个脉络嘅时候咧，冇错，我哋需要知道究竟中国人当时系唔系必输无疑，同埋中国人系唔系下贱嘅，系唔系有问题咧？系好重要嘅。如果唔系，我哋冇办法批判边样嘢系啱，边样嘢系错噶嘛。但系到最后，佢讲出嚟嘅答案，木谷实得到嘅答案，竟然就系话，如果佢真系有问题嘅话，佢自己就必然会衰败噶啦。我哋唔需要专登去打佢噶。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少少一个藉口嚟啫嘛。佢悟出咗一样嘢，系超越咗棋，超越咗战争嘅。亦都系令到呢个戏突然间系有一个好好嘅即系意义上嘅提升嘅，咁呢个就系最主要嗰个事件啦。 所以中间头先讲话呢个井上孝平同埋呢个津岛千代子嗰一段爱情关系，除咗系 highlight 咗呢个吴清源嗰个故仔出嚟，同埋讲咗有部分嘅日本人其实唔系同所有日本人都系一样嘅之外咧，其实系冇乜必要嘅。同埋最惨就系点解我头先会咁 highlight？嗰場係木谷實唔存在，而木谷實唔知道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冇影響到佢自己本身點樣去睇中國人，點樣去睇日本人，點樣去睇奇道，亦都點樣到最後悟出咗天道。呢一個係成件事最重要嘅。我唔知係咪有少少太過理論化，或者太過所謂嘅完美主義。我認為呢一場戲，井上孝平同津島千代子，同埋呢個本因坊同埋松坂石根，即係嗰個將軍同本因坊中間嗰場戲，一路喺度講話究竟我哋係唔係應該點樣捨身取義，點樣去打仗嗰啲嘢咧？其實唔係真係好幫到場戲嘅。特別係我喺度講緊其中一場戲，就係話松坂石根同本因坊受災嗰場戲，其實木谷實開頭都係唔喺度嘅，佢係後屘衝入嚟就係發現，我知道點樣白起可以贏到啦，最後先衝入嚟嘅啫。俾我咧，我會認為嗰兩場戲咧相對地冇咁緊要嘅，因為呢兩場戲都係喺木谷實唔存在嘅情況之下，我哋見到啲其他人唔同嘅睇法，而呢樣嘢咧令到個戲咧花巧咗。即係嗰個本身最重要要追呢個木谷實，佢發現原來我哋一路喺度講緊棋咧，係牽涉其他人嘅生命嘅。佢點樣去面對呢樣嘢，係冇幫助嘅。佢反而係佢發現，嗰局棋捉咗啦，這個本因坊同呢個賴月平一郎捉咗啦，導致賴月平一郎死咗。這個對佢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㗎，所以嗰場戲係需要嘅。但係之後我哋頭先講嗰兩場戲咧，我認為個戲係嘥 track 咗。反而是嘥咗嘅，令到木谷實系就系冇戏好做咯，只系呈现咗编剧喺睇呢个事件宏观嘅时候，佢将一啲嘅资料性嘅摆咗入嚟，但系冇真真正正帮到木谷實个戏咯。 我都认同嘅，同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关唔关头先你所讲咧，即系头嗰几场或者第一幕讲嘅嘢系几重，即系嗰个世界性、宇宙性嗰个重要性系大啲噶嘛。而去咗呢个位，突然之间讲咗啲好似系儿女私情嘅嘢，就唔系咁关个主线事啦。 我觉得有儿女私情系即系嗱，我哋喺好早嘅集数我都讲过，即系第一头先我讲话我好完美主义。冇好多条线噶，线系得一条噶咋，嗰啲副线嚟嘅，搞搞震。如果帮唔到你主线嘅话咧，不如攞走佢。我对编剧有个咁嘅睇法。你谂下，如果个剧本喺而家嗰度，我哋去睇个演出嗰度有个 intermission 啦，但系睇翻个剧本冇噶，就系一直九场一直杀到尾，冇写到边度系有一个个 intermission。如果我而家只不过个即系初步嘅建议，未深入嘅考虑，我都希望有多啲嘅讨论。如果喺嗰度赖月平一郎死咗之后，对木谷实有一个好大嘅打击，或者木谷实系，死啦！点解捉棋捉到有人死啊？我谂住系好纯粹咁捉棋嘅啫，同埋佢发现咧，松坂石根咧就系一路喺度施压，呢条将军一路喺度施压。佢话如果到最后呢局棋都系定唔到嘅话，而本因坊受灾又系一路都系捉赢嘅话，咁我哋皇军就永远都冇办法攻打中国。这个松坂石根动咗杀机，佢想杀本因坊，而这个木谷实啊，佢唔想本因坊被杀，唔想再有人因为捉棋或者因为战争受死嘅话咧，佢系一路想办法捉赢呢局棋，起码令到本因坊唔使死嘅话咧，咁佢嗰个动力系好纯粹噶，咁嗰个戏系应该嗰个推动力系更加简单直接噶， 系， 咁就唔使夹硬要出现呢两场咁即系都唔短噶，喺个剧本上面都唔短嘅戏，令到佢side track咗咯。 但阿聪，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啦，即系头先讲嘅所谓嗰个戏啦，就系、是、其实系比较精神上啲噶嘛，即系究竟我哋要去参透其道系啲乜嘢，最终咧就系参透到啦。咁但系通常我哋去追一个起承转合，好通常都系一个实际事件嚟噶嘛。 冇错， 即系譬如我会真系谂，会唔会系其实我哋最终系想揾究竟黑子定白子赢啫？其实系咁样谂。今次将呢个起承转合定为一个可能形而上啲，即系心理层面上啲嘅。 其实我觉得咧，那个我所谓讲得比较形而上嗰个讲法咧，其实大家亦都唔需要咁睇，因为我哋确确实实系追紧究竟黑子人定系白子人，而我哋辗转知道黑子人同埋白子人系会影响成个战争个战局噶，究竟打定唔打？咁我哋开始知道嗰样嘢严重性，我哋系追呢样嘢啫嘛。 系嘅， 只不过 其实对于木谷实来讲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慢慢通过这个过程，他参透了一样东西，比黑子赢定系白子赢更加重要嘅嘢嘛？嗱，我唔知道我哋有冇喺呢个节目度讲过，我认为好嘅戏全部都系咁样嘅，就系唔系讲紧，哎呀，我要拯救地球，我拯救到定系拯救唔到？呢、這、一个根本就唔系最重要， 系 通过呢个过程，嗰、那个主人翁会唔会明白咗一啲比拯唔拯救到地球更加重要嘅嘢嘛？而呢个戏好就系好在嗰、那个主人翁啊，到最后佢发现咗一样嘢系超越咗歧途，超越咗战争，呢、這个先至系到最后个结果嘛。而大部分观众啊。就算我睇緊嘅时候都係㗎，係本身係只不过係集中喺哎呀嗰盘棋究竟黑子人定白子人呢，究竟日本会唔会打中国呢，而到最后我哋同嗰个主角一齐去经历呢样嘢之后，佢发现一样嘢超越咗捉棋，超越咗战争，咁就係一个好嘅戏囉。而呢一个系呢一个戏点解我自己都好鍾意嘅一个主要嘅原因，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嗰两场戏系有少少 sidetrack 咗。 咁好啦，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呢就讨论咗呢一个由张非凡作为编剧嘅棋23呢一个剧本啦。希望呢香港呢更加多呢一啲咁有诚意嘅创作，我哋下次呢再讨论一啲咁好嘅剧本。今日多谢晒阿初，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